443点，上升115点。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702点，上升5点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：港元7.789，日元113.25，瑞士法郎0.913，加元1.245，人民币6.395，英镑对美元1.357，欧元对美元1.159，澳元对美元0.743，新西兰元对美元0.717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.6美元，卖出1824.6美元。天气方面，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地区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，早晚部分时间多云，天气清凉，日间最高气温又为22度，吹和缓至清劲北风，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。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，早上清凉，日夜温差较大。现在的气温是17度，相对湿度是50%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FM92.6 至94.4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AM783、FM92.3 天水围。FM95.2 跑马地及铜锣湾。FM99.4 将军澳。FM106.8 屯门及元朗。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，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《盛世华章耀香港》，觉醒年代。 李大超回国担任神宗报主编，路上见到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内心五味杂陈。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，港台电视31播出。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。 喂，行紧过嚟，得啦，唔讲啦，我打紧机啊，差少少过关啊。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，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。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、玩平板电脑，等于玩命。行人要专注，使用道路勿分心。 清晨爽利，钱佩兴。 早晨，早晨啊！咁啊，今日咧就系11月9号，农历咧就系10月初5，星期二嘅清晨。现时时间咧就系5:07啦。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生效噶。今日个温度比寻日咧就低少少嘅啫，而家17度，最高22度啊。 人在风暴中，无奈的打转，如像风沙也需兜转。 风中住， 发哥的《飞沙风中转》啊。早晨，早晨，今日比起寻日点样咧？系咪又凉啲，定系又习惯咗啦？今日天气方面咧，有一股强烈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地区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，早晚部分时间多云，天气清凉，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2度，吹和缓至清劲北风。初时离岸及高地是吹强风，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，早上清凉，日夜温差较大。现时气温17度，相对湿度54%嘅。咁强烈季候风信号同寻日一样咧，都系一路系即系生效。而今日多咗一个嘅报告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啊！Best that you can do， 好多嘢咧都尽可能一切系做到最好啦。每一日咧起身嘅时候，望住自己都要话俾自己听，得嘅，今日所有嘢顺顺利利。

小缤纷变幻，徐徐去细水之间，随灯光如幻，趁着最闪歌散，而星光背后闭幕也许孤单，就算得失瞬间，双腿都不怠慢，谁能和同梦失散。 清晨五点半，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。俄罗斯国营直升机公司话，俄方已经同中国签署合约，将会共同研发一款多用途重型直升机。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的记录，俄罗斯国营直升机公司执行长向总统普京表示，俄方将会为直升机提供零件，包括传动装置和防兵系统。有关合约是以中俄双方政府在2016年为中航直升机公司和俄罗斯国营直升机公司签署的协议为基础。协议宗旨是要为中国市场研发一款重型直升机，并在中国组装。联合国安理会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企图暗杀伊拉克总理卡迪米的袭击，强调要追究涉事者的责任。 安妮会重申支持伊拉克的独立、主权、统一、领土完整、民主进程和繁荣，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是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最严重威胁之一，任何恐怖主义行为都是犯罪和不可辩解。卡迪米的住所在当地星期日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，卡迪米轻微割伤。路透社引述伊拉克安全官员和民兵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说，袭击由至少一个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所为。报道又说，袭击用的无人机和炸药都是伊朗制造。环境咨询委员会讨论中部水域人工岛的研究，主席黄远辉说，委员提出项目应该先进行生态环境评估，再决定填海地点和规模。他说，当局指技术工程、环评和财务安排等研究需时42个月，有足够时间取得整个区域的生态环评报告和数据，并承诺在不同阶段咨询环资会。黄远辉认为，如果研究顯示對生態有較負面影響，就應該考慮縮小規模，形容是可加可減，希望當局平衡發展和保育需要。澳門由下星期一開始實施新的出入境規定，非澳門居民包括外地僱員及其家屬、外地學生和或者是特別逗留人士，要在事前申请签证或入境时声明入境目的，或在入境时按已获准的、已经获批准的证明填报申请声明。出入境部门表示，例如要到澳门街头表演，入境时要有市政署批准的活动证明填报入境目的，但到澳门旅游、购物、探亲或博彩等旅游活动可以无需特别声明。但入境后如果改变入境目的，要到出入境事务大楼声明，如果被发现在澳门的活动和声明不符，会被废止逗留期、限期离境和限制入境等措施。财经消息，道琼斯指数报36,432点，上升104点；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,701点，上升4点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：港元7.789，日元113.23，瑞士法郎0.914，加元1.245，人民币6.395，英镑对美元1.357，欧元对美元1.159，澳元对美元0.743，新西兰元对美元0.717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,824.19美元，卖出1,825.29美元。天气方面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，早晚部分时间多云，天气清凉，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2度，吹和缓至清劲北风，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。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，早上清凉，日夜温差较大。而家嘅气温系17度，相对湿度系50%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FM 92.6至94.4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AM 783 ，FM 92.3，天水围。FM 95.2，跑马地及铜锣湾。FM 99.4，将军澳。FM 106.8，屯门及元朗。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。 CIBS 创科女将，女性勇闯科技领域，心态最重要。 社会就是不断咁变，都有新嘅嘢出现。既然我有机会去学去 pick up 新嘅，去做新嘅，咁点解我唔试呢？冇嘢输噶。 低碳世界，科技又怎样做到节能减排？ AI TV 太阳能光伏板可以透光，做到空气净化，同一时间可以产电，这个技术有很大的空间，未来的建筑发展可以应用。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。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，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，接种疫苗很重要。我们一直以来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， 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，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，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。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，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。 个故事我是天下第一名记啊。 刘庭君在舞台剧《显劝唐西》之中饰演天下第一名记，但是他又说主角另有其人。 嗱，你看到故事简介啦，豆粉水和珍珠女主角嘛， 系咯， 同埋啊，仲有张国荣的角色啊， 系、 叫做廖口嫂，都 D 阿婶系女主角嚟嘅今次。 即系俾下了解先 啊。苏阿婶啊， 星期五晚九点第五台， 钟杰良主持，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， 舞台进行式。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，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。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，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，钱佩卿清晨上嚟。 跟爸爸讲声早，跟妈妈讲声好，新一天多么好，好啦啦好啦啦，爸爸讲声早，和妈妈讲声好，重新一天多好，哒啦啦噜，精神爽利。 早晨，早晨，大家好啊！清晨爽利，擘大眼起身，迎接新嘅一日嘅开始啦。每一日嘅工作咧都如常，每一日你嘅生活咧都同平时差唔多，都有一个规律咁样吓。人人都谨守自己嘅岗位，一定系有份工作就等于岗位。喺屋企里边，任何嘅成员喺屋企里边系一家之主，唔需要出去做嘢嗰个，都系要谨守自己嘅岗位。大家做好自己嘅 part 嘅时候，一个分工合作，而成个家就会进行得好好。大家去即系睇住包抄啊，你做呢样，我做嗰样，令到个家系更美满。同样将佢再扩大去呢个社会嘅时候，大家都系谨守做自己嘅嘢时候，希望齐心合力，再建立翻一个繁荣、热闹、开心嘅香港。因为暂时都好似仲有好多隐忧，打针啊，系咪可以飞去第度啊？都系会谂下吓。 檐下是一家，和和气气笑哈哈，真诚共相处，天伦爱可嫁，代代相传好风气。檐前滴水不分差，屋檐下是一家，共同奋斗自堪夸，功成互相勉，不忘过相愧，样样艰难亦不怕，怡然乐对担饭茶，白发莫辞老气傲，皇后须记长者恩，齐共处持又孝，代代同受春风化，屋檐下千万家，和恩情极可贵，亲情最可跨，乐聚天伦共欢笑，人间尽是温馨的家。 分莫辞老气傲，皇后虽记长者恩，齐共处辞又敲，代代同受春风化。屋檐下千万家，和和气气笑哈哈，恩情极可贵，亲情最可跨，乐聚天伦共欢笑，人间尽是温馨的家。 人人都希望有一个温暖的家，大家同一屋檐下，都希望能够系生活得开心快乐。不过有时每一日都会系有啲头痛嘅问题需要去谂啊，需要解决啊咁样。咁咧就系、是、新一款嘅呢、这个讲紧咧就系、是、嚟紧一个嘅报告啦，就系、是、扶贫委员会咧会喺听日咧就开会啦，就系、是、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主持嘅首次嘅会议啊，将会系讨论咧就系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嘅报告，预料咧最快喺呢个星期内咧就公布啦。咁啊，有消息人士话咧，受到新冠肺炎嘅疫情影响咧，预计去年啊，本港预期政策介入之前嘅贫穷人口将会较前年嘅149万嘅人更多。但系政府去年推出唔少嘅援助嘅措施，故此预计政策介入之后嘅情况咧，会系相对会好一啲嘅。亦都有啲消息人士话咧，疫情即使系有缓和嘅迹象，但系对基层嘅负面影响仲未消退，包括一啲冇薪假、工时减啊、最低工资嘅动薪等等，都系令到贫穷情况会更加恶劣嘅。咁但系政府有唔少嘅民生措施都会嚟得迟，例如放宽在职家庭津贴嘅工时要求，今年六月先至实施啦。亦都希望政府设呢个失业嘅援助金啊、就业不足嘅基金啊等等嘅，咁希望所有嘅问题慢慢一一去解决，然之后慢慢继续努力向前行嗬。喺艰难嘅路途，如果有人扶自己一把咧，系几好嘅。当然喺聚集翻焦点喺家庭里边咧，各人嘅成员。大家都要同心合力啊！ 亲情在世间，独恨春挥不暖心间。天伦途向往，叹息命运多劫难。风儿慢慢吹。树木中只飘满山，他年成长了，满枝落叶花灿烂，抹干泪斑斑，要奋起 还多劫难，风儿慢慢吹，树木中只飘满山，他年成长了，满枝落叶花灿烂。 关谷英的《温情满世间》，早晨你听紧的是清晨爽利节目，现在时间接近5点48分。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地区。受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影响，华南未来的几日是普遍晴朗，早上清凉，日夜温差较大。预料该东北季候风会在下周初缓和，气温会稍为回升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，早晚部分时间多云，天气清凉，日间最高温度22度，吹和缓至清劲北风，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。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，早上清凉，日夜温差较大。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，现时气温17度。相对湿度55%，都是干干地啊。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，强度是属于高啊。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近秒我耳畔，夏天秋去听不见声音，日子匆匆走过陪令我有百感生，记挂那一片景象缤纷。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，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，付出多少热情也没法去计得真，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。从风沙初起霜到时季节变更，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，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，慨叹怎么会久恨终要分。狂风吹得起劲朗，日也要被蔽人，泛起一片迷茫尘埃滚，掠走心里一切美梦，带去那欢欣，带去我的爱，只是独留恨。泪

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。展望未来几日咧，大致天晴同埋非常干燥，早上清凉，日间温差较大。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。而家17度，相对湿度51%。 一日之计在于晨，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，健健康康在清晨。 星期二朝早呢个时间喺钱佩卿身边咧，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、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涵。早晨，崔博士。 阿千早晨，各位听众早晨。 又继续我哋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怡情论养生篇，话唔经唔觉咧，都讲到而家系第43集啦，嗬。 接近尾声咯。 上个星期咧，绘画行山乐悠悠。 因应呢个主题咧，我就邀请咗我嘅画班老师啦、师母啦、师兄师妹几位人士，用佢哋嘅文笔写咗少少文章，表达佢哋咧绘画同埋行山嘅心路历程。 透过佢哋嘅文章咧，就了解到哦，原来即系退休人士绘画同埋行山咧，有嗰种咁快乐嘅感觉啊！ 冇错啦，上集我哋讲咗我嘅老师啦，李振华。咁另外一位咧就我师兄啊赖荣春，佢哋两位嘅文章啦。 系啦，咁啊今集咧都有两位系女士嚟嘅。 今次女士啦。 先第一位咧就系郑琼瑶女士，佢就系香港职业画家协会秘书长，亦都系香港广州书画会理事。咁我哋就透过文章去了解点样绘画又行山乐悠悠。咁啊，不如崔博士你读先啦。 繁画山水，最要得山水真性情。来源于自然的梦养和生活的锤炼。曾几何时，心中非常向往元代画家，尤其是成就斐然的袁四家在江南一带的生活方式，隐逸于山麓，观层峦叠兽，望鞋竹杖，潜心画事，诗画互赠，何其快哉！ 燕南青山千年依旧，如今我竟也得遇一众游于艺的挚友，行得资深行山专家崔兆汉博士，一年中无论四季，带领我们在一半海山一半城的香港宝地，足迹翩翩，云中揽胜，雨里寻芳，身游碧印，临海听途，与孤野清日的古代隐者们的情怀相比，丝毫不逊色。 在我眼中，无景不可入画，所见山峰幽阔，与一众友人讨论用什么画法，无写其态，毓秀山岭之貌，在我们眼中则是 披麻衫、折大衫、俯劈衫。 嗱，呢啲都系画山水啊，嗰啲石头啊等等嘅技法嚟嘅。 明白。 见梵头，便联想到大画家沈周；见峭壁，便联想起画家马远、夏圭。无论树法、石法、云法、水法、构图之法，皆是诗法自然的良机。手尽其锋打草稿，眼中所观千万变化之景，刹那间明白了观古今于虚臾，俯四海于一瞬的真谛。自然天趣皆与山水画大师们笔下之神韵一一映照，不得不感叹古人刻画之功与崇尚天然的完美统一。 几年前，我习惯独自穿山越岭，未免太过寂寥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正所谓一人心中一境界。幸遇钟情花艺、最深研究植物的赖荣春师兄，其心中对万物生命精神有独到的见解，又有博学人口的崔兆汉博士，对人伦灵性哲理有精辟的体悟。我与一位美女姐姐黄素娴校长的友情，也在山水逍遥与水脉不端之间绵密交织，日渐深厚。我们这群良伴是上天安排的一段奇缘，各人在所处领域熠熠生辉，如同画之于各人，尺素之上笔墨精妙，各显本性特质。 这是艺术作品中意境与情致不可或缺的。 黄宾虹曾评价清代画家昆澹时说：所画皆由读书游山，兼得良友皆朋，初磨得来，故能沉木优雅，为近世不经见之作。我若是能得丹青妙笔，也一定与一众良师自有的启发息息相关。 绘事与行山皆是自我心水与显性寄情的一种丰富融合，若无三五知己分染初磨之益，增进学识，又何来灵魂上的互相关照呢？ 最后师母用一首诗作结： 相逢雨过感光明，间确云移识独行，相逢山水忘世泪，紫尺画图多自情。师母的文采呢，真是带我们一路入去的意境啊。 一路读的时候呢，我就受到他的感染，就想着汪明荃唱的一首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。 是啊，啱啊，咁我哋稍后就可以听呢首歌啦，好 唔好啊？多谢你钱。 好啦，读完啦师母的文章咧，咁跟住另一位咧就系崔博士你的师妹吓。 冇错啦，黄素娴博士。 佢咧就系教育机构行政总监，曾经系大学高级讲师嘅。 佢咧就写咗文章，个题目叫做《有节奏的人生就是精彩人生》。 不如崔博士你读先啦。 我将自己的人生分为三部分，第一部分在完成博士研究而画上完美句号，随即展开人生第二部分，投身教育工作。一转眼二十年教育事业已经发展到不想再追求突破的时候，这亦意味要开始计划人生的第三部分。人生的前两部分总有不尽如意、不全由自主甚或身不由己的地方。人生第三部分可以如何精彩，关键在于第一、二部分人生的经营成就。我要确保我的人生第三部分是随心顺意，做想做的事，为自己而活。 从小喜欢画画，但从未认真学习过。偶然看到有中国国画班招生，虽然日常工作仍然繁忙，但为人生第三部分找想做的事而决定尝试参加。画班上同学不多于十人，男同学居多，他们都是成熟但并不太稳重。女同学如我一般到了可选择退休的阶段。每星期一次的两小时课堂内，大家谈笑风生，轻松自若。手在画画同时，男同学们天南地北论英雄、说美人、讲正事、笑风云，我等女同学听得会心微笑。学习气氛热闹而认真，课堂完结前大家互相欣赏作品。初学者如我的作品水平定然是幼嫩，但同学们每次都赞好，明知男同学是展现绅士风度，女同学是出于同情心，但原来人无论什么年纪都是喜欢被赞赏的。渐渐会被说服自己画画是可以的，兴趣亦因此而生，亦因为想画得如其他同学般好，会自觉地在家抽时间练习写画，并开始有兴趣了解及欣赏中国画。在多写画、多看画的情况下，进步是显著的，同学们赞赏的说话层次亦多了。 画画带给我生活的色彩实在是意想不到，写画渐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，身边家人亦乐于见到我陪伴在他们身边的同时，也在做自己享受的事。每次完成一幅作品，年迈的妈妈总是点头赞好，她是最好的画评家，让我觉得自己的画有高水平。丈夫就每次都认真地提出意见，他会带我回到现实，知道自己的画技仍需努力。 写画占用了我以往用来阅读的一半时间，但阅读是较孤独的，只有自己能进入书本内的世界，除非有人与你看了同一本书，否则过程是没有与别人交流的机会。画画的过程比较热闹，我写画的时间 是下班后、晚饭后陪高龄妈妈及电视迷丈夫看无聊电视时，地点是客厅，一边用耳朵来陪他们看电视，偶然加入他们对节目内容的意见，一边用眼、用手、用心来画画。转眼间，电视剧播完，最后新闻也报完，我对未完成的画作依依不舍，但只好明天再续。以往早上起来会是看书的黄金时间，但画画后如有未完成的画，就会很挂心地先去完成。完成作品后会拍摄下来传给同学及老师指教，兴奋地期待他们的评价。 画画是有压力的，令人牵挂的，由想画好一幅画开始就是挑战，如何布局构图，如何画好每一笔，如何掩饰等，都把自己带入一个专注的意境中。每幅完成的作品都记录了自己当时写画的能力、心力及毅力的投注，累积下来的一幅幅画作就成为自己人生第三部分的骄傲。 画画后对欣赏别人的画作开始有方向，与同学结伴参观画展成了生活消闲的一部分，令自己感觉到在中国画界有归属感。画画亦令我感到年轻，因为自己画技又嫩，对画技进步有追求。画画亦令我有盼望，盼望自己的作品有人欣赏，甚至有价值。好啦，咁啊，读到呢度咧，暂时停一停先，因为咧，黄素娴博士咧，佢段文章咧就分做两大个主题。咁头先咧就先讲咗画画嘅主题，之后咧就讲行山嘅。 不如我哋先介绍汤水啦，好嘛？ 好啊，好啊。 嗱，因为讲画画之余咧，又系行山啊嘛， 嗯， 要脚骨力噶嘛，所以咧介绍一条壮骨汤。 哦，即系行山都有啲脚骨力啦。 系啦，系啦。 咁有啲咩材料先啊？ 二人量嘅材料。蓝旗即五指毛桃60克，牛大力30克，瘦肉即猪肉啦200克，无花果3粒。 咁点样整咧？ 嗱，洗净材料啦，将啲瘦肉飞下水斩件，用8碗水用猛火煲滚，收慢个火煲多2个钟，调味就得噶啦。 嗯，咁嗰个功效分别系啲咩啦？ 嗱，五指毛桃健脾化湿，行气止痛，除痰止咳；牛大力驱风去湿，强壮筋骨。瘦肉滋阴润燥补血，无花果健脾开胃润肺利咽润肠通便消肿解毒，呢扎材料夹埋就可以驱风去湿强壮筋骨啦。配合运动同埋适量晒太阳咧，更加咧令到呢个强健筋骨嘅效果加强嘅。 嗯，咁大家不妨咧照板煮碗啦。行唔行山咧，我哋都有脚骨力噶嘛， 冇错啦，系。 好啦，咁啊，继续读翻咧就系崔博士嘅师妹嘅文章啦。咁佢就从事教育界嘅吓。咁头先佢讲咗画画嘅啲心得，咁然之后文章转嚟咧就系去开始写行山咯。咁啊，崔博士你继续啊。 学画画转眼3年多，认识了一班好友。他们都是在职场或家庭的成功人士，亦已踏入人生第三部分。课堂上大家炫耀的并非过往的成就或现在的财富，而是目前生活有多精彩。除了静态画画，原来他们平日各有动态活动，如跳舞、打高尔夫球、行山、瑜伽、唱歌等等。一直以来自己都以仍在工作为借口，而未有恒常做运动。现在才明白，成功人士的精彩人生原来是要动静均衡。于是我跟随画班同学崔博士及师母开始行山。画画要我久坐数小时不动，行山要我步行数小时不坐，实在是太好的平衡了。 以往总觉得行山是退休人士杯茶，而且会很消耗体力，怕辛苦。但自从踏出行山第一步后，才明白行山是可以很精彩的。与队友边谈天说地，边拾步而上，转眼间已到了半山腰。看见山下风光，才知道自己已是行山人士。当然，上山之路并不容易，到达高峰后累得接不过气来。说不辛苦是骗人的。但当喘过气后，看见脚下的风光， 上山的辛劳、汗水都是值得的。香港原来是这么美的，到达山顶后的成就感是那么令人感动。下山了，辛苦指数减低，大家可以轻轻松松谈笑下山。崔博士的行山团最精彩的部分是落山后去哪里吃午餐或晚餐。辛劳后奖赏是特别美味的。转眼间，这一年徐崔博士已行了很多个山头，吃了很多道地的风味餐。每一次行山后都期待下一次。行山的动力来自可亲眼看到金钱买不到的风景，呼吸到冷气不能比的清风，享受到出了汗水后的轻巧感觉。有志同道合的行山伴侣，更可转化整个辛苦过程为乐趣。你一言我一语，你取笑我，我回敬你，转瞬间又征服了一个山头。画画与行山虽不能拆走我心系的烦恼，但绝对能令人暂时忘忧。生活能有短暂逃避愁烦的出路，就活得有节奏感。有节奏的人生就是精彩人生。啊，听过几篇崔博士你的画班好友，又别是一番风味。 冇错啦，无论是绘画啦、行山啦，都是提升我们的身心健康，令到我们可以享受到养生的乐趣和它的效果。 好啦，行山乐游游就完结了。那麻烦了崔博士先。下星期二朝再见，拜拜。 拜拜。 谢万水千山总是情，结束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啦。咁提醒你啊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，而家气温17度，听朝见啦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。 早上六点半，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。欧盟委员会话，目前冇确实证据显示合成口罩会有致癌风险，呼吁民众喺防疫期间继续戴口罩。 比利時上月公布一項研究，發現一些合成材料製造的口罩樣本含有潛在可致癌物質二氧化鈣。調查報告初步認為使用含二氧化鈣的口罩可能危害健康，但需要更多研究，建議在有確實證據之前限制在口罩中使用二氧化鈣。報告發表後，比利時衛生部長曾經表示，暫時沒有證據顯示會造成嚴重健康問題，呼籲民眾繼續戴口罩防禦新冠病毒。當局亦計劃強制口罩製造商公開使用二氧化鈣成分的資料。中美洲國家尼加拉瓜大選有初步結果，總統奧爾特加可望再次勝出，展開第四個任期。多個西方和拉美國家在選前批評奧爾特加囚禁競爭對手，並將異見人士定罪。歐盟和美洲國家組織的觀察員不獲准監察選舉，記者亦都被禁止入境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話，華府會同其他民主政府合作，並準備以一系列工具，包括可能的制裁同簽證限制，應對支持尼加拉瓜政府不民主行為的人。歐盟亦都認為選舉將尼加拉瓜轉向專制政權。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支持奧爾特加，指未能夠接受美國呼籲不承認選舉結果。伊朗表示，美國必須要切實解除退出核協議後對伊朗實施的所有制裁。外交部發言人說，美國是當前困局的罪魁禍首，必須要糾正錯誤做法，又說行動才是最重要。美國亦都必須要保證今後不會再次戲弄世界和國際法，退出核協議。伊朗副外長兼核問題首席談判代表巴蓋利今個星期將會訪問法國、德國、英國等歐洲國家，討論地區問題，以及今個月29號重啟的核談判。環境諮詢委員會討論中部水域人工島的研究，主席黃遠輝說，委員提出項目應先進行生態環境評估，再決定填海地點和規模。他說當局指技術工程、環評和財務安排等研究需時42個月，有足夠時間取得整個區域的生態環評報告和數據，並承諾在不同階段諮詢環諮會。黃遠輝認為，如果研究顯示對生態有較負面影響，就應該考慮縮細規模，形容是可加可減，希望當局平衡發展和保育需要。天气方面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埋干燥，早晚部分时间多云，天气清凉，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2度，吹和缓至清劲北风，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。展望未来几日，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，早上清凉，日夜温差较大。而家嘅气温系17度，相对湿度系53%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， 各位早晨，欢迎收听11月9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。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。早晨，刘国华。 早晨，潘洁平。各位早晨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接受報章專訪的時候說，與內地通關要逐步有序有條件推行，初期以廣東省先行，市民需要接種兩劑疫苗，接受內地健康碼系統監察行蹤，因出和商務需要人士就會優先通關等。我們問過市民和商會的意見，一陣聽聽。 兩地通關相信都會設立